现是冬天，有人藏一捧白雪，它如此去纪念。我临帖三千，写不出对你的思念，你眉眼一点，我双手一牵，就生死山中水浮到步步，没你的江湖何物何物，我从无人心不穷，我一生要与你同路。 Oh,